纪念国家发明局建立70周年报告会19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国家发明局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崔泰福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国家发明局职工和干部的贺词。贺词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主题35年1946年5月20号建立国家发明局，指明了发展方向，并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打造了一个可以促进发明和创意工作的牢固基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英明地领导国家发明局工作，以舍之积极贡献于国家的科技发展。国家发明局建立70年来，在白头山朱觉伟人的英明领导和细心关怀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培育知识产权部门专家的研究院，井然有序的发明及专利评审注册体系，大规模国内外发明及专利资料基地的国家发明行政机关，圆满执行了其在促进科技强国建设方面所承担的革命任务。